是一帘一幕飘过你的窗前，寂寞的窗，请开启我被岁月紧锁的思念。我的思念有你牵挂的心，可以说叫做誓言。如今细说往事，往事如烟，我是否还算是你的从前？ 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，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。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总要学着自己长大，走吧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，走吧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在这个世界上，那些停留在脑海当中所谓最完美的东西，其实大多都是因为缺憾而造成的。有的时候创作者的胡思乱想其实也是可以变成一首美丽的歌曲的。这首 You are beautiful 讲述的就是在地铁上的一个痴心幻想。

这是来自于莫文蔚，单人房双人床。流行音乐是和我们生活紧密相关的，它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下我们都市人的生活状态。莫文蔚在音乐当中表达的爱情其实是很有都市感的，现代爱情当中物质的一面、脆弱的一面还有自私的一面，在莫文蔚的声音世界当中似乎都被赋予了一种世界末的情绪。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尤克里林，不知所措。同样伴随着这首歌，我们结束今天30分钟的陪伴。我是肖辉，我们明天见。 怎么会从你的双目中决定了我的难过，这次只有我们知道。